我们厉行勤俭节约，反对铺张浪费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临上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新年好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欢迎您收听品读十分。很高兴在2018年我们一起继续徜徉于文学的天地，品味文学之美，生活之美。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您欣赏蒋建伟的祖诗《中国道路》。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剧本《四进士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蒋建伟1974年生于河南省项城县农村，现居北京，现任海外文摘杂志社执行主编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音乐文学学会会员，主要作品有散文、年关、歌词、大地麦浪、水灵灵的洞庭湖等。其中歌词《雪淋淋的洞庭湖》曾获得湖南省委宣传部5个1工程奖、群星奖等奖项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他的一组诗《中国道路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我是中国的一颗庄稼，我是冰，我是冰，我是中国的一个冰。我要站成一棵钻天的树，一股向上的风，一座憋着狠劲儿的山。我们排成一个个方阵，进发。墨绿绿，油亮亮，高壮壮，哗啦啦。是的，我是中国的一颗庄稼。金黄黄，白生生，香喷喷，火辣辣。从春天一直盼到秋天，从黄昏一直盼到黎明，从一个太阳盼到下一个太阳，从一朵花开遍下一朵花。如果我们站在一起，喊出一个名字，中国，这个一出口就让我泪流满面的名字，这个让我们一条路一条路都背下来的名字，这个把我们一把紧紧抱在怀里取暖的名字，这个我们叫哑了的名字，这个我们保护着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就像粮食一粒一粒把我们喂大。吼声，我听见大地的吼声，像一排排战车碾过白茫茫的路。我听见暴雪的吼声，轰隆隆的怒火朝我胸口涌。我听见天空的吼声，虚无里是无边无际的无助。我听见东北抗联战友们的吼声，最黑暗的时候，弹尽粮绝，四线绝境，多么漫长啊。我们向死求生，只有朝前冲。我们是北上的风，只有杀出一条血路，点亮那火种，我们才不怕死，天才会明。啊，这是中国的吼声，大地山河万里，红旗照亮了黎明。是的，我从一组壁画上听见这吼声，我看见了你们愤怒的眼睛。中国道路，呼呼呼，啪啪啪， 就是这条路，我们朝前走，就为这召唤，我们大步走。我听见一阵阵海潮激荡，我看见一个个奇迹诞生，一直在开创，一直在开创。啊，我的中国道路，砸破一片天，拼出一条路，开天见日出，无血无国土。我听见一阵阵冲锋的号角，我看见一双双强劲的大手，一声不回头，一声不回头。啊，我的中国道路，东西南北的人走向这条线，路的延长线是全世界的路。我听见一个声音叫中国制造，我看见这条路绕着地球在跑，一直在引领，一直在引领。我的中国道路，呼呼呼，啪啪啪，我们一路呼啸，我们是一排排北风，跑过大海，跑过沙漠，跑过高山，跑过大江大河，跑过森林、丘陵、高原和湖泊，跑过平原上无边无际的早晨和黄昏，跑过那么多我亲爱的村庄和城市，亲爱的人，跑过千里万里的天空、海底、梦境、满天的雨，还有头顶的那个太阳、那个月亮、那么多星星，总也跑不出你的爱，你的爱，你的爱，你的爱，你的爱呀，我的中国。呼呼呼，啪啪啪，全世界的泪只有一个名字，全世界的风只有一个名字，全世界的笑只有一个名字，全世界的路只有一个名字，全世界的人只有一个名字，全世界的命只有一个名字，我们共同的命运呢、啊？我们共同的国。 朝霞，我们变成红旗上的朝霞，向着黎明出发，我们变成滚烫无比的太阳，照亮地平线上的神话。爬着走，跪着走，站着走，跑着走，这是一生的使命，这是一条中国路，波澜壮阔，生死不休。许多人死去，许多人倒下，还有许多人重新出发。我们变成红旗上的朝霞，向着寒夜出发，我们变成崇高无上的誓言，滋润每一棵树的发芽。动着飞，痛着飞，唱着飞，吼着飞，这是一生的初心，这是一面中国旗，万里召唤，日夜追随。我静静地倾听，你轻轻地诉说，中国的朝霞飞满天下。有一天，我听到了你的呼吸，那呼吸是多么甜蜜。有一秒，我感到了你的暖意，那是你捂热了我的乳名。朝霞，朝霞，山河大地，生死相依，我就是一面旗，一片朝霞。 一路向北。1945年9月3日，那个冬天，下着一场冻死人的大雪。从延安出发，一路向北啊，向着东北，向着北安，急行军。一个人死了，一个人死了，又一个人死了，而继续踩出一个个血窝窝的，在北风尖叫声中高举着熊熊火把的，点燃一片广袤的黑土地的不怕死的， 从延安到北安的195人建立了一个黑龙江省的是共产党人。一捧大雪，十万多雪花，就是十万发子弹，一枪一个鬼子。2017年10月18日这个秋天，发出了一阵阵新时代的吼声，从北京出发，一路向北啊，向着全世界，向着最寒冷的地方急行军。一片庄稼熟了，一片庄稼熟了，又一片庄稼熟了，而继续收割一块块玉米水稻的，在北风怒吼中攒出来浓烈的香气的，熏倒一块淌着油的黑土地的，不怕死的，从960多平方公里大地到一个小县，引发一个8000多万人的大党的，是中国声音。一垄庄稼，10万粒粮食，就是10万个真理，一口一声母亲。如果雪花能说话，如果庄稼能说话，我一定告诉他从冬天到秋天的故事。 把我交给你，忘了我的呼吸，忘了我自己，忘了全世界都没了心跳，因为爱着你，忘了那炮火，忘了那弹雨，忘了血战中撕裂的伤口，因为爱着你。把我交给你，永远跟随你，像朝霞奔向太阳，像雪花拥抱大地，我的中国，我的旗。记住我对你说，记住我爱你，记住全世界从没有绝境，所以爱着你。记着那声吼，记着那面旗，记住冰雪中滚烫的真理，所以爱着你。把我交给你，永远跟随你，像朝霞奔向太阳，像雪花拥抱大地，我的中国，我的旗。一直爱到没有了我自己，我黑黑的土地，黑黑的上大嫂。其实你并不傻，年年天天都替穷人活，其实你并不是铁石的心肠啊，抛家弃子咋舍得？你是把前线当成了家，赶制棉衣没黑白，你是把日寇恨成了鬼，针针线线来保国。每一个伤员都是你救下的亲人，你被人出卖，你受敌拷打，一个字也不说。我黑黑的土地啊，黑黑的上大嫂，你抗日救国的好故事还藏在我心窝。其实你遭过的罪，沟沟坎坎都往心里搁，其实你并不是铁打的人呐，舒坦的日子哪个不想过。你如果是个不寻常的娘们儿，啃天啃地也是一生，你如果做个不说话的牲口，挨打挨骂也是一生。每一阵炮火可是你复仇的理由，你冲破风雪，你支援抗联，一直干到天明。我黑黑的土地啊，黑黑的上大嫂，你的心像黑土那样亲，贴紧了我心窝。 Your 爱。 黑土松。我把天上的北风攥出油，那是我奔跑的黑土。我把天上的日头攥出油，那是我滚烫的黑土。土里埋泪珠，土里埋日头，最后埋葬我的还是土。土里流着金，土里流出油，一泻千里撞我血骨。捧一把黑土啊，我亲爹亲娘的土，最痛的时候也不说苦，泪珠就是我们的日头。我把天上的大雪攥出油，那是我呼啸的黑土。我把天上的月亮攥出油，那是我柔软的黑土。梦里在发芽，梦里在挣扎，笑着哭着一天天长大。梦里亲露珠， 孟丽亲五谷，一挥万里亲我中国土。捧一把黑土啊，我亲爹亲娘的土。最冷的时候也不觉得冷，心上挂着我们的日头。黑土地，黑土地，黑土地，黑土地，黑土。陌生的姑娘，我想你。啪，一群车被赶上了北安县城，一群人被赶到了熙熙攘攘的十字路口。一个姑娘跟着 MP3 哼唱着一句歌词，她知道电视上一个叫张婉清的女生2017年夏天唱了因为单身的缘故。她听不见她的伴奏，她被那句词烫了一下，她的脸红了。我盯着一张手机照片想了很久，始终不知道她是谁，只知道他很爱那个红旗漫卷过的地方，那个砰砰乱跳的地方，那个他。陌生的姑娘，我想你。陌生的姑娘，我想你，你应该知道的。迷路的虫子，从光走向光，从海走向海，我亲爱的小孩，从黑走向黑，从白走向白，是哪条虫子迷了路？嗨，我亲爱的小孩，你的泪里藏着海，脚步停不下来，没有什么表白，我亲爱的小孩。谁会把谁的心填满？谁和谁会偷偷相爱？是谁摊开一张纸这样写？嗨，我亲爱的小孩。迷路的虫子，迷路的虫子，秋天它已经过去，我们回家吧，小孩。把我的手，你的手紧紧拉起来，把天地打开，把全世界打开，把我的心，你的心轻轻放下来，让黑夜透明，让一场雪下起来。迷路的虫子，迷路的虫子，秋天它已经过去，我们回家吧，小孩。 好，朋友们，蒋建伟的祖师《中国道路》我们欣赏完了，品读十分继续播出。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，为大家推荐根据剧本《四进士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星。 明朝嘉靖年间，新科进士毛鹏、田伦、顾独、刘提四个人蒙恩师海瑞推荐，离京城赴外地做官。临行前，他们到双塔寺文昌帝君面前蒙誓，到任后不得犯法渎职、贪图贿赂，若贪赃枉法，当以死还乡。然后毛鹏奔赴河南任八府巡按，田伦奔赴江西任八府巡按，顾独奔赴信阳州任道台，刘提奔赴上蔡任知县。 河南上蔡县有一户姓姚的人家，兄弟二人分门立户过日子，哥哥叫姚听春，妻子田氏，就是上面说的江西巡按田伦的姐姐。弟弟叫姚听梅，妻子杨素贞。嫂子田氏为了霸占财产，一心想把老弟姚听梅害死。一天，田氏准备了一桌酒席，